结果和他上次试图与重庆交涉一样，周佛海与故友蒋介石的直接对话毫无成果。1943年3月，周佛海派遣吴开先，他是周佛海在国民党 CC 系的老友，而且是当时潜伏于上海的国民党地下组织领导。吴开先前往重庆继续向蒋介石示好，结果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周佛海的秘密接触肯定逃不出戴笠的耳目，任何与蒋介石本人暗通款曲的传闻都可能摧毁美国人对国民党政权的信心。1943年9月，戴笠提出了一个新要求，周佛海必须协助暗杀李士群。作为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工作实在太有效了。在汪伪政权的地盘内，大量潜伏的军统特工遭到暴露并被暗杀，同时李士群也是周佛海权力之路上的主要障碍。周佛海对于自己投入100万巨款密谋的暗杀计划信心十足，却万万没想到最终动手的竟是日本人。日本宪兵队的一名军官记恨李士群的权势超越了自己，于是在1943年9月9日邀请李士群到位于上海外滩的高档酒店百老汇大楼赴宴，并于其饭菜中投毒。用餐后不久，李士群大汗淋漓，痛苦难忍，不到一天就毙命了。周佛海最大的对手就此退场。汪伪政权本有可能建立一个森严合理的情报系统来加强统治，但在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中，这个希望破灭了。当重庆和南京的特务部门在华南华中交锋时，共产党则继续隐匿在北方。1940年末的百团大战让日本人吃了一惊，因为共产党极少发动正规的军事战役。为了报复，日军在1941年春开始实行三光政策，命令日军华北方面军杀光、烧光、抢光。在此后的3年里，共产党华北根据地的25万军队遭到了15万日军华北方面军和10万中国伪军的残酷围剿。日军在发动袭击后，并不是扬长而去，而是破坏当地庄稼，抢夺存粮，之后又多次返回，以确保没有任何抵抗力量死灰复燃。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承认，根据地人口从4400万锐减至2500万，还有大量士兵从共产党军队中脱逃。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共产党的第一要务已不是积极抵抗，而是如何生存下去。唯一的例外是毛泽东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这里位于日战区外，日军的扫荡目标多集中在共产党的敌后根据地，而正面进攻中，日军的枪口又始终对准着重庆。日军在华北倾泻怒火，使延安的坚持抵抗变得更加重要。边缘的地理位置也赋予了毛泽东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存在着两股力量坚持抵抗日本的侵略。20世纪30年代，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在中国进行大量考察后，向美国政府发回了有关中国的报告。他在其中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是中国的双子星，他们分别位于重庆和延安，给予数百万中国人必胜的决心。但连年的战争拖垮了重庆，延安的势力反倒增长了。珍珠港事件之后，主要政治派别在选择上出现了明显且不断扩大的分歧。在战争之初，国共两党都强调了各自纲领中多元主义和相互合作的部分。那时，两党必须尽量扩大对人民和外界的影响力，所以这种举措是合理的，这并非掩盖独裁统治的烟幕。尤其在1941年之前，国共两党的确都在努力吸引党外人士，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最终设想都是同样一党执政的现代化国家。国民党不相信一个现代化国家会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同意并接受将恐怖手段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部分。战争的灾难以及中国内部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致使政权中的技术官僚和温和势力被逐步削弱，而喜好暴力和高压政策的人物权力却得到了强化。然而，对于恐怖的含义和实施方式， 这些同时存在的政权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对李士群和丁默村而言，扩大个人权势远比任何思想信念更加重要。虽然戴笠喜欢权力，而且是一个十足的虐待狂，但他的动机并非唯利是图，而是对蒋介石的忠心。他把蒋介石视为阻止中国崩溃的基石。戴笠本希望建立一支特务部队，为政府充当人人畏惧但忠诚廉洁的耳目，但他的愿望被众多奸诈残忍的军统成员破坏了。在公众眼里，这些特务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忠实捍卫者，而是以权谋私的软弱者。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历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943年2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大厅座无虚席，华盛顿的精英们云集一堂，只为聆听一个人的演讲。这位魅力不凡的演讲人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是第二位以女性身份、第一位以私人身份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人物。由于担心腐败和厌战的谣言可能给美国对华财政军事援助造成不利影响，宋美龄专程前往美国，以期提升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宋美龄的出现的确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潮。她身着简单的黑色旗袍，佩戴翡翠饰品，站立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身旁。聆听演说的政治家们先是为之风华绝代而倾倒，后又因其果决的言辞而惊讶不已。宋美龄讲述了一位美国飞行员的故事。这位参加了杜立特空袭的飞行员在返程途中被迫于中国境内跳伞逃生，当地人民像对待失散多年的兄弟一样欢迎他。宋美龄说，这位飞行员后来告诉他，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时，感觉自己就像回家了，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长篇演说的结尾，宋美龄适时地提出了要求，我们不但要有理想，不但要昭告我们有理想，我们还必须以行动来落实理想。这无疑是对台下听众的挑战，请优先援助中国，别再批评他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为蒋夫人的风采所折服，他外出筹措资金时也常被心怀崇敬的美国民众团团簇拥，但在一个初生民主政体的表象之下，在坚持与亚洲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同时，中国的大后方却已经不堪重负。格雷厄姆·佩克就将宋美龄表面的成功解释为一种即将崩溃的预兆。佩克说道，直到他访问美国之前，我还不认为中国真的开始崩溃了。他写道，对于国民党来说，宋美龄所说的赞许似乎比美国的援助更为有效。实际上，蒋介石对于宋美龄访美的看法要比佩克的认识清醒得多。他思索道，与其访问白宫以后，美国对我政策唯有利用而毫无补助，诚意乃可断言。1943年是同盟国之间不信任感日渐深化的一年，中美英三国相互间的戒备之心更甚往日。到1943年底，蒋介石就会发现中美两国间过山车般的关系将把他从胜利抛向灾难。1942年缅甸大溃退之后，中美两国的政界和军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过程虽然缓慢，但仍可察觉。然而从总体上看，全球战争正在朝着对同盟国有利的方向转变。与前者相似的是，这个趋势同样缓慢，但也显而易见。在离中国千里之外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于1943年2月初达到了高潮。 如今正秘密为南京和重庆两方效力的周佛海已经认识到轴心国命运的转变，德国东线极为不利，将有崩溃之势。他在一月末的日记中写道，如此时盟国再辟第二战线，则德国必败无疑。周佛海是有先见之明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确实是一个转折点，苏联从此发动了对纳粹的反攻，但周佛海仍然认为日本或许仍可在战后的世界存有一席之地。他怀疑美英两国无法真正信任苏联，而认为同盟国可能尝试并支持利用日本来牵制苏联。美国和英国仍将保存德国相当的实力以抑制苏联，否则欧亚两大陆均将为俄制控制区域，故日美英德在对俄关系上均有于适当时机妥协之可能也。周佛海低估了同盟国的决心，他们不会也不敢再给德国第三次机会凭军事力量统治欧洲，对日本妥协也因为越来越残酷的太平洋战争而变得遥遥无期。但周佛海毕竟说中了一件事，牵制苏联将是西方大国在战后的首要目标。在与重庆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刘百川秘密会晤时，周佛海表示，如果美日有达成妥协的迹象，那么重庆政府就应该抢在美国人之前与日本实现和平。这个主意显然对汪伪政府有利，这能使其与太平洋战场的和平保持政治联系。然而周佛海知道对蒋介石施压的最好方式，重庆政府始终焦虑地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坚持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而是会以调停的方式达成和平协议。因为在欧洲战场击败纳粹如今已有希望，所以同盟国在决策中很可能将太平洋战场置于次要地位，中国战场就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列了。虽然宋美龄看似在美国国会取得了成功，但蒋介石对其盟友却变得更加不信任了。联合国中之四国以我为最弱，他写道，甚以弱者欲拐子流氓与土霸可叹也，无论他们声称自己是敌是友，都不过一如为祖上肉。 八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交付，历史忌讳的风雷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开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你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中国不断遭受外界批评，国民政府被指责为一个虚弱而腐败的独裁政权，不配与民主国家结为同盟。这些批评者中也包括美国和英国。可笑的是，美国在自己1/3的领土上还保留着合法的种族隔离政策，而英国的殖民地则遍布全世界，遑论他们还与残酷的斯大林政权结为了同盟。外界对国民政府的指控当然反映了中国丑陋的国内政治，但这也反映出中国在地缘战略上的劣势地位。蒋介石对美国及其总统的看法是尊重与愤怒并存的。1943年2月，他愤怒地指责罗斯福与斯大林破坏了中国过去3年的作战计划，因为他们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之后达成了协定，利用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提升的地位，令苏联保证将击败德国作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在蒋介石看来，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苏联的承诺再次减少了这种可能性，中国因此成为了受害者。三巨头将继续把中国视为无足轻重的角色，这更加坚定了蒋介石的想法，他不得不为自己祖国的声誉而奋力抗争。往昔美国以中国为点缀品与装饰品，蒋介石郁闷地写道，他推测 甚至连对华财政援助也可能是因其增加了对英租借物资援助，为软化国内舆论态度而采取的一种间接方式。现在他声称又是明中国为牺牲品矣，对于美国企图在战后控制太平洋地区却不希望中国拥有独立空军部队这一事实，蒋介石更是心生怨恨。不过蒋介石也认识到太平洋地区的权力重心正在转移，在一次谈话中他表示不担心美国成为主导东亚的力量，而是担心美国最终没能主导。他认为如果即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那么他最好是美国，而不是日本、苏联或者英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蒋介石不尊重英国，那多半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国人的狡猾、顽固和傲慢自大。他认为英国与华结盟的目的无非是为保住他自己的位置，而丘吉尔更是令人头痛。1943年3月，蒋介石强压着怒火写道，丘吉尔在讨论维持战后秩序的三巨头国家时，将中国完全排除在外。几个月后，蒋介石又补充道，凡为使节者几乎皆具侦探特性，尤以英国系属者为更甚。而英国的政治领袖们对中国抱有同样悲观的看法，只有在符合战略利益时，对华援助才是首要考虑。英国外交部1943年7月的一份文件这样写道，并指出令蒋介石政府垮台比抗击日本更适合作为主要任务。实际上丘吉尔认为将中国当作大国是荒唐可笑的想法，他也从不讳言美国试图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写信给外交部长安东尼·艾登称，中国在任何方面都无法与其他三国相提并论，美国假意将中国视为大国的做法根本是装腔作势，英国也并不相信美国的意图。罗斯福希望英国可以将香港归还中国已是善意，对此丘吉尔明确表示他无暇考虑这个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在中国就是首屈一指的西方大国，但20世纪30年代威胁其在华地位的却不是美国，而是日本。虽然丘吉尔不愿视中国为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关键力量，但英国各界却普遍认识到现在不得不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来对待了。英国以一项切实行动传达了这种认识。自1842年以来，帝国主义西方国家在华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就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的中心地带，尤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为甚。但公共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便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如今美英两国提出要结束令人憎恨的治外法权制度，并将公共租界归还中国。如果中国赢得战争，那么上海将结束长达一个世纪的分裂，以完整的姿态回归中国主权之下。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英国在1943年1月11日同意并签署了新约，这标志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终结，不平等条约也第一次被平等条约所取代。汪精卫不甘落后，抢在两天之前的1月9日与日本签订条约，收回了公共租界的主权。他将此看作南京伪政府对同盟国宣战的收益，但这只是一个虚伪的姿态，不过是用日本帝国主义替换了西方帝国主义而已。蒋介石认为英美盟友的许多做法都值得批评，但他还是把最辛辣的嘲讽留给了自己的美国参谋长。在一则日记中，蒋介石写道，见史迪威士令人厌恶，鄙弃，从未见有。1943年2月，蒋介石记录了自己与史迪威之间的一次谈话。蒋介石要求每月从驼峰航线空运10000吨物资，并提供500架飞机，否则中国恐怕无法担负抗战带来的重压。史迪威反问，是否而所言者，若不能办到，即不对日抗战之意。蒋介石认为史迪威的回答可恶不敬以及，他写道，余乃忍不加反驳，只打起中国抗战已经6年， 即使太平洋战争不起，英美不来援助，中国亦可独立抗战之意付之。当然，簇性子乔私下里对蒋介石的评价也同样直言不讳。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只能支持这个腐败政权，并赞美其名义上的首脑，那个英明伟大的爱国者和战士花生米。我的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